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秘书局23号发表了公报第1106号。公报指出，最近朴槿惠集团策划派南朝鲜伪军第11空降特种战旅前往光州市，进行什么纪念625战争光州广域市沿街行进，而遭到了南朝鲜各界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伪军第11空降特种战旅是在1980年5月光州人民起义当时，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背后操纵和全斗焕军事法西斯集团的杀人指令，野蛮地屠杀起义群众和光州市民的部队。这是对光州人民起义参加者和光州市民的忍无可忍的侮辱，是对向往自主民主统一的南朝鲜人民的正面挑战，也是对我国的又一个不可容忍的政治挑衅。朴槿惠集团要投入那个把光州变成血泊的杀人野兽集团到光州进行沿街行进，这是逆贼集团想靠法西斯狂政和同族对抗来苟延残喘的犯罪企图的集中表露。在南朝鲜由于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贫富之差，生灵涂炭，失业者到处成群，但是朴槿惠全然不顾这些，而把516军事政变美化为救国革命，还说什么要继承汉江奇迹、第二次新村运动等，极力追求广告他老子的功绩，复活维新时代。如果对朴槿惠放任不管，就不能防止第二次光州事态的重演，全民族也不能避免遭受灾殃。公报指出，向往自主民主统一的南朝鲜人民和全体同胞，绝不要容许朴槿惠集团掀起法西斯群风，做最后挣扎的妄动，而要展开全民族的斗争，来坚决果断地加以制止和粉碎。